早晨，大家好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仙人指路这句话呢？你会联想到什么？没有听过啊？仙人指路呢，其实是捉中国象棋的人都会知道，是开棋的一步棋来的。为什么叫做仙人指路呢？因为这步棋进可以攻，退可以守，是非常厉害。故然之，仙人是什么？是非凡人，是很厉害的人。如果有个仙人，一个高人在旁边指导你捉棋，你说多么厉害呢？多么好呢？胜算当然很大的。但今天我们要看今天的路加福音，里面讲的是不同的一条路，是十字架的路。这条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路加福音刚才读的22到26章，22到26节那里就讲到了，是耶稣对门徒一个吩咐。耶稣要走一个是十字架的路，同样他做了一个榜样，也要门徒走这条路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在两方面来查考这个经文。我们第一点要看看基督的信服，第二点要看看门徒怎样去跟从耶稣。在路加福音9章22节，耶稣是预告给门徒听他将要受苦。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，被长老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后复活。这里讲到人子，耶稣是人子的身份，他是上帝所立的基督。如果我们推前看一看二十节那里说，耶稣问门徒，你说我是谁呢？那么彼得就抢着答了，你是神所立的基督。基督就是救赎主，是弥赛亚。犹太人以为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弥赛亚的救赎主，是会替他犹太在政治上恢复，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。彼得亦是不例外，他认为耶稣是这个世上最伟大的领袖，可以帮助犹太人复国，恢复以往的辉煌的朝代。现在这个拯救的人为什么可以受苦而且被杀？这样不是我跟从他的一切都玩完吗？然而当彼得叫耶稣不要去受苦的时候，我们在马可福音那里看到了，耶稣责备门徒，责备彼得，他说什么？撒旦，退我后边吧，因为你只体贴人的意思，不体贴神的意思。上帝是用另外一种形式，一种方式来拯救。上帝是差派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不是以君王的身份，他是以一个仆人的身份。我们在腓立比书2章6至7节，我们很熟悉了，那里讲到说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但是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，反而虚己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样式，成为人的样式。耶稣先为门徒铺路，他甘愿顺服天父的旨意，他要经历受苦、被弃绝和被杀。耶稣是怎样被去受苦呢？其实圣经都很详尽的记载了。天主教呢，就用14苦路来形容耶稣所行的十字架的路。这道理又称为苦伤道，其实就是拉丁文 Via Dolorosa 翻译过来的。那我家呢，就住在 St. Mary 天主教神学院附近，那有时候摸进去参观一下。咁咧，佢嗰度有一條路，嗰條路沿住嗰條路咧，就有14個雕像，就雕刻住耶穌基督受苦嘅記錄。咁喺嗰度咧，其實有14個圖像咧，就講到呢樣嘢啦。第一站咧係講耶穌被判死刑，第二站咧係講到耶穌點樣去孭呢個十字架，第三站咧講到耶穌孭十字架體力不支，第一次跌倒在地上。 第四站咧，讲耶稣喺去各国他嘅路上咧，见到耶稣自己嘅母亲。第五站系古利奈人西门咧，帮助耶稣孭嗰个十字架嘅刑具。第六站，其实呢啲有几节有几站咧，冇记载喺圣经，系当时嘅传统嘅。这个有个妇女叫 Veronica， 就为耶稣抹面。然后第七站讲到耶稣第二次的跌倒。第八站呢，耶稣安慰为他哀哭的妇女。第九站呢，讲到耶稣第三次跌倒在地上。第十站，耶稣被剥去衣服。十一站，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。十二站讲到耶稣死在十字架上。十三站就是讲耶稣的身体在十字架被人卸下。到最尾那站就是讲耶稣埋葬的情形。大家或者回去看看，其中有五个站是一种传统的加下去的。其他九站其实圣经都有记载的。我相信这个圣玛丽院方设计这个苦路呢，不是说设立一个旅游景点。而是希望信徒可以藉住这个缅怀耶稣，纪念到耶稣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。耶稣不单单是受肉体的痛苦，更被弃绝。他被什么人弃绝呢？刚才都说了，被长老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。这些人是社会上德高望重的人，但是耶稣影响到他们的利益。所以在比拉多面前，他们宁愿释放这个大盗巴拉巴，也要钉死耶稣。其实我想得过耶稣最伤心的，就是他那些门徒竟然也在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怕了，背弃耶稣走了。特别是很牙刷的那个彼得，更加三次的不认主。到这个时候呢，耶稣无论是肉体或者身心灵呢，都受到极大的伤害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出叫做《剑雨》的戏呢？有没有人看过？没人看过啊？《剑雨》是杨紫琼的，做女主角的。这部戏呢，是讲一个女主角曾静呢，她杀了全家，杀了一家人，全家被他杀了。后来他就逆了容之后呢，就跟一个叫江亚生的人结了成为夫妻。片末呢，就讲他跟一个大魔头对战呢，就将个大魔头杀了。但是这个曾静呢，也受了重伤。结果在这个时候呢，他的先生江亚生就表露身份。他原来就是那家被他全家杀害的唯一死不去的那一个人。他说，现在我要准备报仇雪恨。曾静就问他一句话，你有没有曾经真心对我？江亚生他就说，我从头到尾都是虚情假意。因为江亚生一早就知道曾静的身份，他一切都在他的预谋当中。但是这个真相对曾静来说是很难很难接受。这个回答呢，让曾静呢就彻底死心。哀莫大于心死，弃绝对耶稣的伤害更大于肉体的受苦。当然耶稣在十字架上被杀，但是他未死之前他讲过一句话，他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有哪个人愿意受苦、被弃绝甚至被杀呢？耶稣曾经求父将这个苦杯撤去，在马可福音那里记载着说，阿爸父啊，你凡事都能，如果你能够将这个杯撤去，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，乃是要照着你的意思去做。耶稣甘愿顺服，这个是正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。他来是为了成全救恩。耶稣为我们的罪承受了很多的苦楚， 更加被人弃绝。但这个救恩大计是神所命定的，是为了拯救罪人。他只能够用神的独生子来献上，替代我们受死。如果基督不顺从，那人类只有一条路，就是死路一条。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耶稣讲的时候，他最后一句话什么？第三日复活。我就不太明白为什么彼得听不到这句话，但是感谢主呢，神预备的救恩是一个全备的救恩，是战胜死亡的救恩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他说，假如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便是谎言，我们所信的亦是谎言。当耶稣经历苦难之后，上帝从死将他从死里复活，死人得着永生。因为耶稣基督的信服，人类呢开了一条出路，是一条生路。我们知道在那里我们可以得到从罪里可以得到释放。我们知道门徒不能够似耶稣基督可以钉在十字架上拯救世人，但是门徒要做的是跟从。我们看看第二方面门徒怎样去应该去跟从。耶稣讲完预告了他自己要受难，然后突然间就说对会众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耶稣吩咐门徒三件事：舍己、背起十字架同埋跟从。如果你是门徒，听到自己要跟从的人要受苦、要受难，甚至被杀，有哪个愿意跟他去行呢？而耶稣在这里好像违背了一些卖广告和宣传的定理，叫人舍己。舍己显然就是跟随主的门槛。那究竟舍己是什么意思呢？当然去到极致呢，是可以基督徒是可以付出性命为主的。但是简单来说，舍己是体贴神的意念、神的意思，不体贴自己个人的意思。我们否定自己，不是将自己自我失去，而是放下不合神心意的想法和思念。当然我们看到很多众使徒，都是为了耶稣而殉道的。显然我们背背起十字架的先决条件，就要是懂得舍己。在1854年，克里米亚战争爆发。克里米亚其实是 Crimea Peninsula， 就是黑海，今天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交界。大家如果有留意新闻呢，早两年俄罗斯更加在藉着乌克兰内乱呢，抢回那个Crimea 那个 Peninsula， 就是这个克里米亚战争爆发1854年。那时候是英法土耳其对抗俄罗斯。在战地记者描述那场战争很惨烈，但是在英国的阵营呢，有很多伤兵得不到应该有的治疗，因为个医院的环境很差，很简陋，连最简单的医疗用具都没有。所以呢，这个新闻就震惊了英国社会。有位叫做南丁格尔的护士就率领了38个护士一起走上前线。他就为了帮助这些伤兵整理了他的个管理医院的怎样治疗管理，加强了个后勤的补给，甚至他自己亲自的帮医生去做手术，安慰这些伤兵，为这些伤兵写信安慰他们，亦为那些死了的兵埋葬。所以这个南丁格尔不单止他有管理的能力，而在短短的时间呢， 就將嗰個傷兵嘅死亡率從42%降到2%。唔單止係咁樣，呢個南的格爾每日工作20小時，而佢每晚佢係提住一盞小嘅油燈，喺 K 區嘅路上幾里嘅營區入邊，逐個營區逐個營區，逐張牀逐張牀去探望嗰啲傷兵。所以有個傷兵喺個日記，其中有記載咗咁樣嘅事。傷兵係稱佢為提燈嘅女士，克里米亞嘅天使。呢個傷兵喺個日記咁寫住：燈光搖曳著飄過來了，寒夜似乎也充滿了温暖。我們幾百個傷員躺在那裡，當他來臨時，我哋掙扎著親吻他那浮動在牆壁上的身影，然後我們再滿足地躺回枕頭上。這個就是著名的壁影之吻和舉燈護士。寫記：立具成灰，現盡自己照亮他人。南丁格爾死的時候是很安然地過去，他的墳墓只是簡單的有幾個他的名字和他的生卒年份，他沒有留下什麼遺言。所以寫記我們在他的身上看到，那麼我們要看看怎樣叫什麼十字架呢？要留意我們不是什麼主的十字架，我們不配亦不能夠孭主的十字架。這裡說的話是孭起自己的十字架，那什麼是你的十字架呢？什麼是我的十字架呢？第一點，十字架應該是很重的，是吧？如果大家還記得我留意，在我們的圓環處是有一個十字架，這個十字架是四寸乘四寸的長木條造成的。當年呢，我們都要花了4-5個弟兄的力量才將它舉得起來，而真正釘人的十字架肯定是超過6寸乘6寸粗的，更加是沉重的。還有你背起這個十字架肯定是 拖著在地下行，因為很重，所以你只能夠拖著這個十字架向前行，不能夠退後的。如果我們沒有捨己的心，我們怎會拿起這個十字架呢？我們一定很快就丟下這個十字架，太重了，太辛苦了。我們說，主讓我們輕輕鬆鬆來跟隨你吧。大家有沒有看，剛才沒有看劍魚，但是有沒有看些功夫片？很多時候會說，那個主角說我要報仇雪恨，所以我要上山學功夫。咁啊，拜少林寺為師啦嚇。咁你點知嗰個師傅咧就叫佢日日去擔水，行上100幾級嘅樓梯，一日過去，一個星期過去，一個月過去，一年過去，2年過去。哇！師傅究竟搞乜嘢嘢？我冇學功夫嚟呢度同你擔水。有啲人可能搞冇辦法忍耐，可以離開。但是那些能夠忍耐下去，他就扎根，立好了根基，就可以學習了武功。至於他到時會不會報仇雪恨呢？當然每個故事不同，但是他就可以成為一個武僧。背起十字架難不難？當然是難。但是什麼是我們的十字架呢？我們不可能背著好像這個十字架上班的，拖著它怎麼 上車都上不到。當然也不是指我們是一個紀念或者裝飾品，拖在頸項那些十字架裝飾。人生其實分分秒秒鐘都是好像十字架路口那裡，世界上就有很多吸引在我們的眼前，自己的私欲呢， 很容易就去滿足自己。有時一句話，我不開心，我不高興，就選擇自己高興的路去走。英文有句話 My way or 什麼 No way。 兄弟姊妹間有時看不順眼，那個老我便浮現出來。要放下自己的成見和別人和好難啊，十架路，神子的路，還是你自己要走的路呢？生命當中有太多的十字路口，要走神安排給我們每個人的路，還是要走自己的路呢？路加福音寫著天天背起十字架來跟從我，其實他是強調無時無刻，假如我們沒有舍己的精神，放棄追求世上的榮華，我們又怎能夠背起這個十字架呢？我們又怎能夠順從神呢？要做基督的門徒，就要將舊我、自私自利的我捨棄，順服神的心意去行人生的路，走這條十架的道路，成全上帝在我們生命中的計劃，擁有比賺得全世界更有價值的人生。還有一件事我們要知道，我們不可以說背十架和跟隨耶穌其實是分不開的。我們不可以單單說背十字架我不跟耶穌走，反之呢，我們不能夠說不背起十字架就來跟從耶穌。路加福音九章24-26那裡講話，凡要救自己生命必喪掉生命，凡為我喪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。人若賺得全世界卻喪了自己，賠上自己，有什麼益處呢？耶穌教我們應該做些什麼選擇？孟子亦講過，魚與熊掌二者不可兼得，捨魚而取熊掌者也。可能今天有些姊妹說我寧願吃魚不吃熊掌不過這句話其實就是說，好的東西你要知道是什麼。同樣世界和生命如果有取捨的話，答案其實是很清楚的。聖經是進一步講出來，人若賺得全世界卻喪掉自己，賠上自己，有什麼益處呢？但偏偏有人就希望要這個世界又要生命。聖經很清楚，為自己追求世上一切的榮華、富貴、權力，浸淫於私欲，最終就只會失去自己的生命。世界認為為了生存，我們不惜代價。作為基督的門徒，我們要不惜代價忠於基督。使徒和早期教會的信徒寧願被殺，他們都不放棄他的信念，他們不會放棄他的主。今天我們從成都秋雨教會黃義牧師的一個聲明，我們可以看得到他是情願放棄世界，都不願意失去這個主和失去這個永生。他有一句他是這樣說，使我妻離子散，使我身敗名裂，使我家破人亡，這些掌權者都可以做到。然而使我放棄信仰，使我改變生命，使我從死裡復活，這些世上卻無人能做到。他寧願坐監。前幾個星期，我們的姊妹 Ivy 就在 Caleb 團契那裡分享了，她在香港有一個信主的家姐姐姐，一個忠實的基督徒，在醫院做事。當她被分配到高危病房的時候，大家知道現在在香港分配到高危病房是什麼意思呢？ 他是欣然的接受，因为他不用担心自己，他的生命已经属于主的，他乐意被主使用，因为上帝舍弃了肉身，或者上帝舍弃生命的就会得着属灵的生命。如果我们只是顾地上的生命而错失了天上的生命，是不值得的。人生的路上是有得有失，我们是建立在一个什么的人生呢？你要得到什么东西，或者你又失了什么东西呢？基督拣选我们做他的门徒，是亲自指点我们的人生的路，其实更胜过先人指路，让我们舍己，天天的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，顺从主来跟随耶稣，在主里面和睦合一，过一个得胜讨神喜悦的生命。让我们低头祈祷。天父，因为我们的短视，眼目都受到身边的物质的影响，同埋追求物质享受人的影响，为我们自己积攒财宝，浸淫于享乐之中，不愿意舍己，原来我们迷失了方向，帮助我们去明白天天背起十字架的意义，愿意追随主你自己，帮助并教导我们。感谢主对我们的忍耐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 我们唱一首回应诗歌，生命圣诗458首，献己于主。 我一生求主管理，愿献身心为活祭，我双手为主作工，因被主慈爱感动，因被主慈爱感动，愿我脚为主走路，步步进仓住凡夫，愿我后世上中央，赞美我荣耀君王，赞美我荣耀君王。愿我恭敬献感恩，不为自己留饭碗，我光阴全归主用，赞美歌声永不停，赞美歌声永不停。愿我一生听主命，放弃己见随住行，我心性为主宝座，愿你作王我心中，愿你作王我心中。 请大家仍然站立， 我们大家一起低头祈祷。